言话，俄军唔止系从空中同海上发射导弹，成个乌军前线都遭受炮击。俄军似乎正系重新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顿涅茨克有象征意义嘅城市斯拉维扬斯克。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战机喺斯拉维扬斯克附近击落一架乌克兰米十七直升机，并喺哈尔科夫地区击落一架苏二十五战机。军方亦都利用远程空机导弹摧毁南部敖德萨工业区一个仓库，里面储存咗北约国家运往乌克兰嘅鱼叉反舰导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宜川、谦逸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p me out， 欧瑞强。 火闪闪，擦浪荡，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痴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人生本多失意， 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呢个歌嘅歌词咧改得好啦，信终会团聚，咁啊经过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好多朋友或者甚至家人咧都各散东西都未定，所以今晚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就系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一班好嘅朋友重聚。想当年咧，我哋有一个都唔可以讲系组织，亦都唔可以讲系一个大嘅组合，但系一班好好。嘅热爱唱歌嘅朋友聚埋一齐，就叫做音乐农夫啊，咁啊好得意啊呢个名吓 ，music farmer， 因为音乐咧都好似种嘢一样，要默默咁耕耘嘅，咁所以咧今日有三位音乐农夫咧喺数年之后咧，竟然可以喺呢一度重聚。首先介绍咧，即系我自己系欧瑞强啦，仲有我两位嘅二千靓歌嘅拍档，当然啊 Vince 咧。就一定喺个 keyboard， 一定喺个钢琴度，一阵间仲会唱歌啦，梗系。咁啊，今日咧又系我哋嘅成员之一啦，阿志伟啊，唔系姓曾嘅啊，咁啊，志伟咧就弹吉他嘅，亦都系我哋乐队里边一位重要嘅成员。因为我哋嘅二千岭歌团队咧好大嘅，有冇几百人啊？梗系冇啦。但系咧，我哋可以随时咧都会即系有两三位嘅顶级嘅音乐人咧会出现。而今日嘅音乐农夫咧就请咗三位当年嘅音乐农夫咧喺呢一度重聚。又首先阿 Bria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Brian 啊，当年咧有三个六尺高嘅其中一个成员啦。咁既然咧有六尺高咧，我啊冇资格啦，我唔够六尺。有另外一个够晒六尺高嘅咧，就真系去咗一个又唔系好远又唔系好近嘅地方啊，赶翻嚟，哇！喺呢度团聚真系好开心。Isaac，Hello， 各位好， 你好啊 ，Isaac， 当年咧亦都系我哋音乐农夫嘅成员啦，吓一样有六尺咁高嘅，唉，真系羡慕你哋咁高嘅。咁啊，当然啦，女成员都有嘅，又有我哋嘅 Gigi，Hello， 大家好， 系啊，咁啊，一阵间咧佢会唱啲好靓嘅歌，个好靓嘅声音，咁啊喺香港咧团聚，其实最重聚嘅咧唔系净系人，而系啲靓歌，因为我哋二千首嘅靓歌咧。隨時在這裡出現，而今天呢由現在到十二點，我們最漂亮的歌曲都在這裡重聚，我們現在一起將這隻我們一起曾經合唱過的歌再在這裡重聚了。 而每過一天，每一天謝罪者，便愛你多些，再多些，自滿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野心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 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走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 当身边的一切 细雨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落步。那句明天风高浪斜。 你多啲咁多，啲咁多，一久就生情噶啦，少少就够噶啦。不过如果每一天都可以对音乐咧咁中意，咁中意唱歌咧，好多年后其实咧我哋都冇退到色喎。啊，三个农夫，多谢你哋今日翻嚟咧呢个耕地咧，嚟到呢个音乐农庄咧，同我一齐耕田，同你合唱咗一只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阿 Brian、Isaac 同埋 Gigi。当然啦，加埋阿 Vince 落去，仲有智慧。我哋今日咧就唔系揸住啲锄头，我感觉上面真系翻去嗰个感觉，喺嗰啲农地嗰度揸住锄头嘅，大家插秧啊，大家锄地啊等等。不如咁啦，因为咧而家呢个我哋冇电视机噶嘛。大家每人讲几句啊，阿 Brian 讲先啦，吓自我介绍下或者你有啲。未试过啊，就咁 hello 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系啊， 我是农夫， 系音乐， 音乐农夫，系啊。 好啦，阿 Gigi 咧， 好开心啊！咁多年之后又喺度，又见翻佢哋，又一起唱歌咯。 系啊，你嚟呢个节目都嚟过啦，咁啊，即系同埋一班音乐农夫啊，仲有延伸啊等等好多好多位。咁啊 ，Gigi 咧就虽然系即系。 業餘性質的唱歌，不過真的唱得很好聽，所以我們有時以前很多的聚會甚至音樂會，我們都有時甚至錄過唱片一起，即係最難得的呢就是三年了，有沒有 接近三年 Isaac 超開心，終於回到嚟香港啦！ 嚟 好掛住香港嘅朋友，同埋好掛住香港啲食物， 唔使講，我哋就係一個天堂。所以喺香港，不如咁啊，麻煩你有一樣嘢，我有個請求，當你即係研究呢啲食物嘅時候咧，揾埋我去。 歡迎歡迎歡迎大家過到嚟揾我。 仲有阿 Vince 啊，仲有成啊，咁啊接位我哋一齊去嚇。即係你唔係咧，香港試嘅時候帶埋我哋去啊。 好 即係整好咗之後就試食噶嘛，要係咪？不過今日咧就唔淨止試嘅食品啦，我哋試食翻我哋嗰啲咧往日嘅情懷。咩意思咧？因為其實音樂藝術都係一種 memory， 同食物嘅 memory 嗰種味道係一樣嘅。咁所以如果掛住阿 Gigi 把聲音，唱翻隻你拿手嘅英文歌。咁呢啲英文歌咧，雖然唔係我哋嘅年代，因為 Elvis Presley 嘅歌而家興啊，呢排啊，唱翻隻佢嘅名作《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se men say。 Can't Have Fallen In Love 嘅 Gigi 嘅版本，哇，非常之非常之冧啊，真系，唱得真系好啦，多谢晒 Gigi。呢一首 Can't Have Fallen In Love 原本 Elvis Presley 佢嗰种磁性嘅男声啦，咁但系原来咧女仔唱咧都系有另外一番嘅完全另外一番嘅韵味。Thank you。咁当然咧，我哋今日咧就一开始就已经唱好多抒情歌，而今日全日都会系咁，因为我哋特别喜欢往日嘅抒情嘅情怀。Isaac 呢几年辛苦嘛？ 哇，唔敢谂啊， 唔敢谂啊。不过真系恭喜你，因为系即系创一番新事业啦，吓同埋。去一个新的地方， 出过去就知道香港好了、 啊、不过呢在哪里都好很近的、啊、我们都是很近，好像今次你特别回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以后我们喜欢就飞过去跟你一起唱， 好啊， 我们对音乐都是这样很 peaceful 的感觉。平常心这个歌就啱我，你揀的是不是真心在这里抒发你的情怀？Isaac 和我们在个 song list 那里找回我们以前的歌曲。 浮梦世界如无世态，如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尽你际，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昂，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尽你罪，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决新事散落我心深处，停留住是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是感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郭家全话：，本港去年共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占最多的是网上购物骗案，占整体的44%，其次包括网上情缘、投资和求职等的骗案。郭家全在一个网上讲座指出，骗徒假扮卖家在社交平台讹称出售商品，包括海鲜、主题公园门票和电脑产品等，以减价、限购和外地代购等作招来。有骗买家将款项存入指定户口之后就失去联络。他建议市民帮衬官方平台或者信誉良好的网店，坚持当面交收或者是以货到付款方式交易。又说警方成立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和银行和海外机构合作，协助市民追截损失金额，过去一年成功截回20多亿。一项调查发现，近70%受访基层市民确诊过新冠病毒，超过70%不满政府在第五波疫情下的支援措施。社区组织协会在3月至5月访问557名基层妇女，结果又显示受访者在确诊患病期间，只得5.5%表示曾经收到政府提供的西药或者中成药。另外，超过90%受访者未曾使用当局的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社协建议增加中医门诊特别服务名额，并发展一套符合本港需要的中西合作诊疗和转介模式，从基层医疗专科自转服务给中医参与。另外，又建议将医疗券的适用对象由65岁或以上长者放宽至有需要的基层市民。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分别响应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发起的一人一志行动，在社交网站为应届考生打气。卓永兴在贴文话为考生送上方纸，表示有美好的意思，希望考生不论文凭试的成绩是点，都要在人生路上奋勇前冲。凌汉豪为考生送上信纸，表示考生不论继续升学或者进修，投身职场或创业，都要给自己多些信心，认为向着标杆直跑，一定可以让人生发光发热。斯里兰卡反政府示威踏入100日，在拉贾帕克萨辞去总统一职之后，示威者将焦点放在他的继任人选身上。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日前宣誓成为临时总统，并获拉贾帕克萨所属政党支持竞逐总统，但是示威者认为维克勒马辛哈和拉贾帕克萨家族关系密切，因此不欢迎他担任总统。有示威领袖表明，如果维克勒马辛哈上台，他们会继续抗争。其余有意角逐总统宝座的包括反对派领袖普雷马达萨和人民党议员阿拉哈佩鲁马，但是分析认为这样反而会分薄票源，有利维克勒马辛哈。如果有多过一位候选人竞逐总统，国会将会在星期三投票。国防部官员说会在首都科伦坡部署更多军警，加强国会周边的保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 谦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同埋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That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e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The love was an ember about to bi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我哋继续 try to remember.繼續去曾經試下諗翻起以前嘅歲月，一齊啦嚇，用歌曲咧去感受就最好啦。因為當年唱過呢啲歌，聽過呢啲歌，喺學校唱過啲歌，同你身邊嘅人一齊合唱過嘅呢啲歌，今日咧就會逐個 moment、逐個時刻咁重現。曾经我哋一起在烈日底下喺农庄耕田，今日咧 在晚间，在音乐农庄，我哋一班音乐农夫再重聚，又加入一位咯，加入一位系我哋第一次喺我哋2000年嗰出现嘅 Water，Water 你好啊，系佢牛头，佢系而家咧就话同阿 Vince 一齐咧就弹琴，弹紧钢琴咧就系 Water， 欢迎你加入。不如咁咧，你既然第一次加入咧，等你晒下先，带你去我哋嘅农庄嘅农地嗰度咧耕田，当然要烈日当空底下咧先至得意嘅，在晴朗的天空下。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摘下状元，不可不可能唱出真情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捧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连潮流亦会转移。在晴朗的天空下，咁亦都有国语版嘅，呢个国语版咧，原本咧就叫做《真心英雄》啊。喺今日嘅虽然咧未必系完全晴朗嘅，间中会有骤雨，人生都系咁吓。我哋但系我哋嘅心境咧，永远都系喺晴朗嘅天空下边咧，就一路生活就最好啦。好，今日我哋都好开心咧，就同一班诶音乐农夫咧一齐可以重聚。阿 Brian， 系， 头先咧就多谢你一起同我哋合唱呢只《晴朗的天空下》，好耐冇听过你唱歌啊，咁不如听你唱翻只嘅《父爱》 好啊， 歌曲就 都啱你唱嘅呢一只，我谂啊叫做单车， 嗯， 识唔识踩先？ 嗯，识噶， 真系识噶 ，OK， 咁都 OK 嘅，因为如果唔识踩单车咧，唱唔到只歌嘅，我觉得， 嗯， 啊，即系唔好明点样咧，即系净系揽住个父亲个腰咁样，会跌落车噶嘛？啊，呢一只咧，我哋继续请阿 Water 啦，同我哋同阿 Vincent 同埋阿志伟啦，我哋一齐同你伴奏下，唔使惊，唔使跌吓，行错路都唔怕嘅。Brian，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磨磨人生好像荒野。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会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肩壮些，你介意来爱护有靠谁施舍。世间怨我坏，何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 多谢 Brian， 单车你呢只歌咧就唔系一定系父亲节先唱得嘅。总之我哋一谂翻起以前即系同爸爸一起学踩单车嘅时候咧，嗰种情怀就出嚟啦。咁我哋今日，所以好多歌咧，每后边都会有一个 memory， 有个怀念的故事喺度都未定。虽然呢只歌唔系话好旧好旧嗰啲，系陈奕迅嘅歌啦，但系我都非常之喜欢呢首好民歌形式嘅单车。咁啊，今日头先讲过啦，我哋一班音乐农夫咧，佢默默咁耕耘啦，就。少少怕醜嘅，因為咧佢哋唔好慣電台咁樣啦，啲係得個麥，咁其實唔出聲咧就冇出現嘅喎個人。即係如果電視唔同，我哋坐喺度喺度岌下頭啊，或者係笑下，咁都得噶嘛，係嘛？即係你睇電視，但係咧電台其實我都想問下點搞嘅咧？電台如果你即係如果我唔喺度，我唔出聲，咁你哋點算咧？ 唔知点算噶啦， 真系唔知点算噶，系啊。所以到做 DJ 咧，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咧，即系几个人喺度倾偈就好最好啦。你唔出声，佢出声，咁你一问我一答咁。但系一个人做咧，其实系有难度嘅。你对住个麦又冇人喺前面嘅，咁你想讲咩咧？你点样讲自圆其说咧？或者诸如此类，好得意。不过咁讲嘢还讲嘢，唱歌咧就唔使点即系多出声，即系无谓说话，唔需要太多讲，系真嘅，唱得好听就得噶啦。我哋今日一个音乐女农夫 Gigi 一把靓声，同我哋唱呢只歌，你介绍一下，等你讲下嘢先。 呢首歌咧系叶倩文嘅《迷惑》， 系咁多啦。呢个 DJ 暂时要 train 一 train， 啲把声音好靓，不过咧就咁样介绍都好直接啊，真嘅。不过我哋都系听歌，歌名叫做《迷惑》。 谁在这对望眼中爱住了我？难道就是爱动一心窝？看着映着闪闪眼波，令我想重新开始过，重亮了淡退的心。想在这对望眼中擒住了我，流露着是爱默然声波。我像迷住了的企鹅，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可想不足摸？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在脑内脑内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牵挂，了在我悄悄耳边轻奏出现我。这对望眼中爱住了我，难道就是爱动人心窝？看着映着闪闪眼波，令我想重新开始过，重亮了淡退的心火。谁在这对望住了我，流露着是爱默然声波。我像迷住了的企鹅，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可想不足摸？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在脑内脑内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牵挂，如在我悄悄耳边轻奏出现我。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在脑内脑内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牵挂，如在我悄悄耳边轻奏着愿我。巴拉巴巴巴 非常之好听的这个叫做迷惑嘛。不知道叶倩文会不会在那个声声不息那里再选唱这一歌呢，找阿 Lam 去和他。好听的一首，虽然好像是往日的歌，但是现在都好像很清新，好像很新的歌。迷惑，多谢 Gigi 跟我们演绎。跟着 Isaac，你要唱多些。 好啊， 因为远道在台湾回来还要隔离了几天、 现在是7加7 完晒了，好彩了、可以张开眼睛啊，今次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那个酒店那里隔离了，就是 哇，那些饭啊真的好味道呢， 好味道呢，晕啊，跟住呢望嘅嘢都唔会望得好远啊，真係 成 日都眯埋眼嘅养神啊，真嘅。不过而家可以 open your eyes， 歌嚟嘅， 国语歌。 open your eyes 是一首国语歌嚟嘅，原来。而家系咪习惯咗讲国语啦？已经， 要学埋台语添啊， 系咩？系喎。 Open your eyes, just say goodbye. 这个夜晚是应该哭个痛快。相遇不算太晚，相爱不算太短，现在正好适合离开。Open your eyes and say goodbye. 只是不懂怎么还笑得出来，承诺已经不在，叹息无可计算，再不离开泪就要泛。 360人死于同酷热天气相关的原因，高温和干燥天气亦都引发山火，南部马拉加省附近的山火逼近民居，超过3000人要疏散。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范围增至过万公顷，大约14000人要撤离。 英国气象局将会星期一至二向英格兰部分地区发布历嚟首个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气温可能高达41度，打破2019年七月的38.7度纪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谦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在这 The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其实呢，我哋以前我哋唱民歌咧都系咁嘅，多数喺 weekend 嘅时候咧约埋几个民歌友啦，咁啊去某人嘅屋企或者系即系工作地方，最紧有地毡嘅。点解一定要地毡？因为我哋坐喺地下唱，咁就大家攞晒啲歌书出嚟啦，加住个吉他啦，咁咧。 就好似頭先咁啦，即係好似唱 Visions 啊，唱 Cliff Richard 嘅 Visions 啊，唱一啲即係我哋新學嘅又有，有啲未演唱過又有，咁就總之隨意咁唱。今晚有啲咁嘅 feel， 咁但係個好處咧就係你哋嗰啲歌咧有啲我唔識嘅喎，咁但係好聽嘅喎。咁今日我哋二千里歌再重聚咧，頭先已經唱咗成個鐘啦，就係我哋一班舊日嘅音樂農夫嚇，咁係我哋啲好朋友一齊咧就聚埋咧可以揀下歌啦。咁當然有 Brian 啦，有 Isaac 啦，同埋 Gigi。當然有 Vince 啊 ，Vince 其實咧嗰陣就未，即係都可以講係差唔多同時認識噶啦。啊，咁啊，不如咁啦，你又要加入唱啦，除咗彈琴咧，啊，彈咁多個琴，今日左右手都彈琴。不如咁啊，你同阿 Brian 啦合唱翻隻歌啦 ，Vince。 好啊，好啊， 好啊。 我都係比較同 Brian 合唱多嘅，以前。 係啊，以前都係噶嚇，係咪啊？咩歌啊 ，Brian？ 神话情话， 我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办法，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叫我相许生与死。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我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我是何家，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有你有我，雪中送火，爱在迷迷糊糊徘徊在海边，开始这浪浪漫漫旧故事。 在无路前，身甘心或他心，怕错过了也不会知。 茫茫红尘，南北世动亦相依，怕活断活着没意义。 来时来来回回，情是一丝又一丝， 是你与我此生永不分别时。 怕错过了也不会知， 跌落茫茫红尘，南北世动亦相。 慢慢归于平淡咯。 好劲啊呢只，因为系一个神雕侠侣，即系台湾版嘅神雕侠侣啦。即系当然唔系香港刘德华那个时代。 古天乐嗰个咯。 古天乐嗰、那个，古天乐做噶。 同埋李若彤嗰个咯。 哦，咁但系唱歌嘅系周华健同埋 齐豫 都唱粤语啊。 系 啊，都系都识嘅佢，都听过。因为头先姐真系哇，即系虽然我哋好似唔系一队大 band， 但系咧啲气势真系好武侠剧，好犀利。新派武侠剧嘅歌就叫做《情话》，sorry， 神话情话啊，神话情话。多谢晒阿 Vince 同埋阿 Brian 咧，哇，喺几时夹过咁犀利？关于平淡嘅时候咧，我想睇翻出怀旧电影得唔得？因为当年我谂，我一路回想紧我去边度睇呢出戏咧，去睇 John Travolta 同埋 Olivia Newton-John 嗰出戏又叫做《油脂》啊 ，Grease。我唔记得喺边间戏院睇啦。总之系即系首轮咁啊，我中意睇啦，因为有音乐嘅电影好少噶嘛。虽然阿 John Travolta 就唔系唱歌叻嘅。不过佢嗰啲指天笃地嘅跳舞犀利啊嘛，咁但系呢个戏咧好得意嘅，即系好有 style 啦，所谓油脂啦。咁后来呢个油脂咧就喺香港流行咗啦，所以有油脂仔、油脂女啊，你有冇听过啊？有冇听过呢个名词啊 ？Isaac， 啱啱听咗， 啱听咗，系啊，即系系啊，唔知点，即系唔系叫飞，即系以前咧郑君绵时代叫飞仔飞女，但系有一阵咧又叫油脂仔嘅。诶，油脂仔嚟啊！呢、這个咁样就系因为嗰出戏，所以变咗油脂啫。出戏嘅油脂嘅名字就来自英文 grease， 但系里边有一只咧截然不同嘅情歌 ，very very romantic， 好 sweet 嘅歌。I honestly love you。 原唱咧系 O.N.J. A Living Newton John， 一只好 romantic， 亦都好出名。经过咗几个年代咧，都好流行嘅歌啦。印象中系张国荣都有再喺个唱片嗰度唱，一只好浪漫嘅 I Honestly Love You。阿 Water， 咁我阿 Vince 咧就同阿 Water 而家夹弹琴。Water， 我哋转咧，好多呢啲歌咧都系佢作嘅，就系刘家昌啦。作曲作词都系佢。因为最初咧，佢好似俾阿欣妮唱嘅，欣妮完全唔系而家嘅声音嘅，好轻，好少女，你估都估唔到嗰个系欣妮嚟。咁就第一次就听到佢唱。嗰時其實我哋唱緊英文歌，咪99% 都係唱英文歌，但係突然間有隻咁嘅歌，哇！民歌到不得了，而且啲歌詞咧就講翻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心中渴望嘅一個地方，就係嗰個屋企咧就喺嗰度啦。點樣嘅咧？形容俾你聽下啦。 好啊。 南風又輕輕。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绿草披上晶莹，草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每当我经过。情。 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牧场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喺嗰度啦。我家在哪里？我嘅屋企就喺嗰度。我好想除咗对鞋，用只脚踏下啲草地；除咗耕田咧，可以踏下屋企后出边嗰笪草地。雙腳著地有一首合唱歌，我哋不如請 Isaac 同埋 Gigi 合唱。 感觉，才知道我在哪方心。 心中安稳，相隔着你，爱你爱自己。当贪恋每阵空气，几张发放着爱的气息，其他的全不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新冠病毒单日确诊数字徘徊在3000多宗，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估计在下个月或者九月的单日确诊宗数有机会重上过万宗。他说只要现行防疫措施并非扰民，亦都未有令经济和社会活动停顿，是需要尽量坚持，例如应该多做检测，继续戴口罩和做好通风系统等。近日学校感染群组扩大，刘宇龙认为学生和教职员应该维持每日回校前做快测，及早找出个案，学校亦应该确保做好通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留意到老师的流失是比以往多，出生率低亦都导致适龄学童人口不断下降，已经形成结构性问题。局方已经采取不同措施，包括学校重置、合并和停办等的方法，以保住学习和教学质素。他强调局方不是以停办学校为目标，但亦都不会以保住教师的数目和权益出发。对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要求学生3年内要到内地考察一次，蔡若莲说考察并非洗脑单向灌输，家长不应该负面看待。一名26岁男子下午5点几在黄大仙摩士公园运动期间晕倒，由他的朋友报案，救护员接报到场，将昏迷的事主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一架运载塞尔维亚国防工业产品由乌克兰货运航空公司营运的安-12运输机前往孟加拉期间在希腊坠毁，机上8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斯特凡诺维奇说，运输机当日星期六晚从塞尔维亚东南部起飞，机上载住由塞尔维亚私人公司生产、原定交付孟加拉国防部的大约11吨武器，但飞机在希腊北部城市卡瓦拉附近因为引擎故障起火之后坠毁。斯特凡诺维奇强调，这批武器与俄乌战事无关，武器亦都不是运往乌克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谦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 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骚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八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真的好靓， 你讲嘢可唔可以有层次一啲啊？你话靓系边种靓法啊？边个位置、边个时间、边个角度睇出嚟嘅香港系最靓嘅咧？ 呢种靓系好难用言语形容得到嘅。啊，可唔可以试下透过佢嘅镜头同快门嚟睇下咧？ 我哋身处喺呢一个城市里边，咁其实城市嘅风景啦，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咁我就用咗我们之间去做一个主题嘅名啦。呢几年嘅时间咧，喺唔同嘅天气啊，同埋唔同嘅季节咧，都影咗好多唔同嘅城市风景。其实本身香港啲建筑物已经系好有特色噶啦，即系特别系中环区啊、湾仔啊，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新区啊，或者系旧区，咁佢哋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好多唔同嘅季节咧，佢都会出现咗一啲唔同嘅景色嘅，譬如话城市里边有时都会出现一啲罕见嘅云海啦。个天气条件系适合嘅话咧，咁我都会长期都会带住相机喺身啦，随时捕捉一啲唔同嘅景象嘅。咁我希望喺我嘅相片里边可以欣赏到我哋香港除咗一啲自然嘅景色之外咧，一啲建筑啊或者城市嘅景观咧都系好靓。咁我希望佢哋都会自己欣赏翻我哋香港其实系一个好靓嘅城市咧。 唔该晒摄影师 CP 捞，到底点样喺呢个密密麻麻嘅城市之中寻找同呈现心目中美丽嘅香港呢？ 我们之间 CP 捞个人艺术摄影展由即日起至到7月31日，中环 PMQ 原创方。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kis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lake of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是很熟悉的电影，叫做 The Graduate， 毕业生的主题曲叫做 Sound of Silence， Simon Garfunkel。好多人都问我咩叫城市民歌呢，咁样其实民歌就係某一个地方嘅歌谣，就唱返当地嘅人生百态同埋佢哋嘅文化。所以城市民歌你唱城市里面嘅嘢，因为以前 99% 嘅歌呢都系一啲嗰啲民歌呢都系一啲田园山水呀，因为嗰啲都系冇咩大城市㗎嘛，即系以前呀。咁直至到呢 Simon Garfunkel 呢一隻，即系呢一成套呀，都喺纽约发生嘅事情。咁佢哋西人叫做 urban folk， 係有分嘅。咁但係香港呢，就係我哋香港电台首先用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即係有啊，有歐桂芬嗰啲文啊，李炳文嗰啲作嘢的道论上啊，呢啲咪城市民歌囉。我而家又唱另外一隻城市民歌俾你听下。本地嘅就喺以前呢，有一个机构叫突破机构，里面有一个歌唱比赛，是作曲的一个业余的作曲者，好嘢，作咗呢只叫做《青鸟》。心里转，沾起如梦似的当天。夜爱里曾踏过，寄傲往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诗一篇。风声从鸣在我心细语，仿佛明丽身边那惧怕前路远，众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言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天，美梦纵然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存。 天边，流萤漫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霓漫片，美梦纵然掠过，清了意，依察着长夜远去，清了意。依擦着长夜远去， 歌名叫做《青鸟》，系一只本地创作嘅民歌， 好有，可以叫做画面啊！你哋呢啲城市民歌，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嘅歌谣啦，又叫做民歌啦。咁既然我哋香港都已经唔系再系一个渔港。咁可能以前如讲嗰啲民歌，即系譬如啲疍家歌啊，嗰啲都系我哋香港民歌嚟。不过我哋唔识讲疍家话，啊，咁啊已经我哋几代咧出世已经系香港嘅城市啦。咁呢只青鸟咧都系属于我哋，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啲创作呢一类嘅城市民歌就好啦。好啊，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日我哋嘅大火儿咧就系音乐农夫啊，咁啊包括有啊 Gigi 啦，有啊 Brian 啦，有 Isaac 啊，咁啊仲有啊 Vince 啦，都系当年即系我哋喺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嗰度相聚，晚晚都一齐唱歌咁滞噶。咁所以今日咧一个好有感觉嘅重聚，因为讲起以前唱歌咧。Brian 咧，你我好記得你好中意唱交叉點啊， 係啊， 係咪嗰陣係咪即係已經係墮落咗啲交叉點，唔知行左定行右？ 都有， 真係有啊！我記得 係自己嘅心聲喺度。 係啊，以前嗰啲後生仔個個都係咁嘅啦，邊度有人即係哇喺前路即係一片光明，即係就算係都感覺唔到，個個後生仔都係唉死啦，左定右啊， 前路茫茫， 前路茫茫。喂，而家咧今日唔系啦，好少唱呢只歌啦，因为已经大个仔好多啦。你而家拣呢只歌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嗰只英文嘅部分，将只英文同埋中文咧 mix 埋。 系。 点解咧？因为呢两只歌系 好，你会觉得好似啦， 好似。但有啲歌系咁样嘅，虽然咧一个喺西方，一个喺即系我哋东方，但系咧三唔识七咧就有个缘分喺度。人都是一样啫，系咪？咁所以呢两只歌唔知点解会咁似嘅咧？ 咁夹嘅咧？ 系咁夹，一齐嚟啦！ 好啊。 中文就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系新啲嘅。但系呢一个嘅前身喺西方嚟，就叫做《Reality》，大家比较熟悉嘅一首英文嘅歌曲。但系两只加埋咧，就是一个新嘅组合，新嘅 mixture。我哋请阿 Brian 同我哋合二为一。 乌布里，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冲。却证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这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次我可以再唱一次，不爱一次，我可以唱一次，再唱一次。两只歌咧可以互相交叉咁唱咧，好多呢啲组合嘅，我哋以前曾经都揾过呢啲咁样嘅一 pair pair 一对对，一个系东方，一个系西方，一个系中文歌、英文歌，好多都系嘅。好似话譬如话，感情线上咧就可以同一啲英文歌一齊唱嘅， 係 好多係阿 Vince 都有好多呢啲啦，係咪？我哋揾一次全晚都可以咧，即係中西合璧或者二合一咁樣唱。呢只歌就邊個將佢撮合嘅？阿 Brian， 呢只歌啊，你問阿 Vince， 阿 Vince 係邊一個唱，即係將佢中英文咁唱？ 好似吳啟明 哦， 第一個係啊， 吳啟明，吳啟華個細佬。是啊是啊，真的啊，是他的弟弟来的，是真亲弟弟来的。好，咁我哋好多撮合嘅，不过我哋呢今晚就好玩啦，即係大家一起围埋，好似我当年咁啦。就你唱英文就得，咩歌都可以，好听就得。不过多数呢都系往日情怀。阿 Gigi 系咪啊，你揀嗰啲都系往日情怀嘅歌嚟嘅。 是啊，其实串流音乐呢即係令到人哋带返去好多旧嘅歌，因为好多歌都唔记得。 原来咧听翻就好多揾翻出嚟。 咦，我哋即系其实今晚咧可以叫做人肉串流嘅音乐会，即系好多，因为串流咧好得意嘅，佢又无端端弹一啲歌出嚟啦。你系咦系呢只歌好耐喎，咁佢就系用电脑揾嘅，咁揾下揾下咧就真系揾咗好多精品，可能系初海为主呢啲首咧。 呢首啊都应该好多人识嘅， 嗯， 都可能好多人好耐冇听过啦。 你讲个名嚟听，我哋哇唔哇咁样，一齐反应啦，一齐啦，我哋一齐就系讲 你是我的男人。 系我系我系我系我系我系，哇，好哇， 正啊 正啊正啊！我哋请 Gigi 同我哋将佢嘅男人介绍俾我哋识。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我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曾的爱，不再问应不应该，只庆幸终于得你飘来，来为我放下冷漠强烈的爱。Cause you were my man, I loved you the best I can. 在茫茫人海相依。You were my man, 爱你是人生意义，将银河无可终止。My love.全是北风声音，又看似入神，微微亦紧暗示轻吻，不再用去等或趁，只因世上不可有他人能像你那样震撼这一颗心。 Cause you were my man, I loved you the bestI can. You were my man. 爱你是人生意义，像银河无可终止。Cause you we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I can.长青的诗，由你开始。Cause you we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在茫茫人海相依。Cause you were my长青的诗，由你开始。You know I love you all the way。 Thank you. 的民调就反映莫佩林在保守党员之中最受欢迎，或者会成为最终赢家。意大利政局不明朗，日前被总统马塔雷拉拒绝辞职的总理德拉吉据报坚持不会留任，郭伯明市长连同多个工商界协会都要求德拉吉重新考虑辞职的决定，以免让国家陷入不稳。虽然国会日前通过对联合政府的信任动议，但德拉吉以执政联盟之一的五星运动党拒绝支持政府为由提出辞任总理，但是马塔雷拉拒绝，要求德拉吉继续同国会沟通。虽然五星运动党未有退出执政联盟，但是要求德拉吉制定他们关注的优先事项，包括最低工资。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透露，德拉吉不会屈服于最后通牒，并决心辞职。若果德拉吉坚持离任，就有可能在九月或者十月提前大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悠长假期，陈凯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Things I can find. I found her diary underneath a tree and started reading about me. The words began to stick and tears to flow. Her meaning now was clear to see. The love she waited for was someone else, not me. Wouldn't you know it? She wouldn't show it. And as I go through my life, I will wish for her his wife. All the sweet things she can find, all the sweet things they can find. 这首叫做日记 Diary， 以前的面包乐队 Red 的其中一首，我们唱民歌大的时候一定必唱的歌。咁個日記裏面寫住咩呢，就係、寫住每日都係揸住吉他同人哋一齊唱歌啦。不過我唔會咁孤單喺一個人喺樹下嗰度唱歌，一定會最終即係搵一班民歌友，好似今日咁樣搵班音樂農夫一齊默默喺音樂田上面耕耘，搵返一啲以前流亡嘅舊歌。不過呢一首呢本來漏咗網，但係突然間兴起起上嚟，个故事大家都会知道。歌名叫做《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唱歌梗系一齐唱噶啦。Brian and Gigi。 面对世界我失去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变重，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欢。 原来自远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能留住你心，我却高无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杯，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 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 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 做人相当痛楚，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 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 不孤单一个，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这个歌名叫做彭嘉丽的歌。咁啊，佢嘅拍档本来应该是 苏永康 嚟嘅。咁但系最红嗰个版本咧，即系最多人唔好话红啦，最多人睇嘅就网上版本啦，吓点击嘅版本啦，唔记得咩主席添。呢啲故事都几得意。即是在这个乐坛上面，即是一个历程当中很多这些很特别的记忆的。因为留下了一些很多的足印。我就不同了，我就很少在这些场合唱歌。同埋唱 K 都比较少。我的足印呢就不会留在 K 场啊那些的。多数都是一些田园山水啊。郊外农庄啊，咁呢个系真嘅，咁所以我今晚咧所唱嘅歌全部都系香港嘅城市民歌，呢只叫做足印，我嘅足印就留喺呢一度。 山古柏，寒夜露冷风清，寂静是荒郊山岭，明月夜照山倾，月夜秋风吹过，红叶傲笑山中，独自在荒郊漂泊，流浪到那方往，默默看夜空，星光闪穿奥妙无际，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梦里看不见。夜渐秋山飘远，云雾互诉心曲，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雨走过。照山间，大 地是苍苍一片，谁留下了那足印？大地宇宙间，仿佛一切也是奇妙。世界上每一个小字，弥漫了真理。世界上每一个小字，弥漫了真理。 清新简单的一首本地民歌，叫做《足印》。原唱咧系我哋一位民歌友，叫邓慧欣。嗱，唔系邓丽欣啊，邓慧欣。系啊，Ronald 啊，叫做《足印》。好啦，咁我就特别选晒呢啲民歌啊，今晚因为咧我要衬托住。我哋一班音樂農夫咧，佢哋好中意唱情歌，後生仔女多數都係咁嘅。咁啊，情歌啊，當然啦，大家都會喜歡嘅，一定會好多人會即係中意啦。我哋頭先咧傾過有中文有英文有新有舊。我好中意啊 Gigi 咧唱一啲英文舊嘅英文情歌。等先，我哋而家係咪即係？是不是安排了唱这只？不是，我应该是 Isaac 唱先的。Isaac， 是啊，这只情歌不如中文的先。因为写英文 要查字典费事。都是情歌，之前写封情书先。 好。 好吗？Isaac。不要紧啦，回来香港唱个饱啦。歌名就叫做情书啊 ,Isaac。 手么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麻木而奋不顾身，为了爱要两个同样有心的人，你醉了脆弱到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着名单阻碍的并不糊涂，他是为了你的逃你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心爱无数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走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着名单阻碍的并不好， 涂，他只为了你的道理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我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愫，哦，伤口清醒又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 公开了这一篇情书，张学友的歌来了，是不 是？ 是。很久了，我想都有十几十年。 那时候卡拉 OK 很 hit， 这首歌是很 hit 的。 那么学友出了一只很 hit 很 hit 的国语唱片，当年。那么主题曲叫什么？忘记了。卖到即是整个东南亚，整个东南亚都卖。 吻别 系啦，冇错啦，系吻别。头先只歌叫做《情书》啦，跟住咧，我哋等紧呢只歌。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我等紧你。我哋今日嘅群组里边啊，有呢个人肉歌曲串流。是 live 的，大家听的不是播歌的，是现场。我们刚才多谢很多位琴手，现在电视又上翻场了。刚才多谢 Water， 电视和智慧。我们请个 Gigi 唱这首英文歌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No love before, I thought it would no more take on a new direction. Still, strange as it seems to be, it's truly new to me that affection. I don't know what you do.Think that you would change my life forever. I'll always want you near. Give up on you, my dear. I would never. You thrill me, you delight me. You please me, you excite me. You're allI adore you. I laid my life befor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8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313宗本地感染，同173宗输入个案。再多四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1至94岁，其中两个人来自院舍。新增怀疑 BA.2.12.1 个案有43宗，其中15宗未找到源头。BA.4 或 BA.5 怀疑个案增加41宗，其中31宗源头不明。四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有院友需要检疫。另外两间学校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个案不断慢慢上升，担心会否对医疗设施造成压力。至于学校个案和社区数字的比例差不多，看不到学校有明显爆发，相信师生每日快测能够有效防止大型传播。本港近日新冠病毒单日确诊数字徘徊3000多宗，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估计在下个月或者九月的单日确诊宗数有机会重上过万宗。他说，只要现行防疫措施并非扰民，亦都未有令到经济和社会活动停顿，是需要尽量坚持，例如应该多做检测，继续戴口罩和做好通风系统等。近日学校感染群组扩大，刘宇龙认为学生和教职员应该维持每日回学校之前做快测，及早找出个案，学校亦都应该确保做好通风。警务处助理处长郭家全表示，本港去年一共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占最多的是网上购物骗案，占整体的44%，其次包括网上情缘、投资和求职等的骗案。郭家全在一个网上讲座指出，骗徒假扮卖家，在社交平台讹称出售商品，包括海鲜、主题乐园、公园门票、电脑产品等，以减价、限购和外地代购等做招徕，诱骗买家将款项存入指定户口之后失去联络。他建议市民光顾官方平台或者信誉良好的网店，坚持当面交收同以货到付款方式交易，又说警方成立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和银行还有海外机关合作，协助市民追截损失金额，过去一年成功截回20多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谦通西域，一通就通咗13年咁耐，究竟系爱定系责任呢？ 系俾人软禁啊！ 想知道张谦出事西域差啲一去不返嘅来龙去脉，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岭南恒怡纪念中学演出佢哋创作嘅广播剧《张谦通西域》。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ke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n't.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sing me the song.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our.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rules us all. 歌名叫做 What is a youth? 青春何价呢？想翻起我哋年轻嘅时候，好多歌围绕住我哋，我哋觉得非常之值得怀念。今日可以揾到一班师弟师妹，全部都应该咁叫，同我一齐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一齐围埋，一齐唱歌。一只当年我其中一个民歌友，民歌老友叫做卢业美。他唱了陈国光老师填词的这一首精彩作品，叫做《为什么》，围绕着生老病死来唱。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与伤？为什么争斗不住，欢欣不永响？问为何人全隔膜，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走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数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为什么竟会生病，辗转反侧在床上？病榻中许我一吻，怎可永无恙？问为何何尝空想，受病谁可免？是众生必须经过，四苦根本是平常。为什么凄冷孤寂 轻飘飘像雾里，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没法牵走一根线，哪许依恋臭皮囊。 跟住咧，又系我哋今日阿 Brian 一首原创嘅歌曲，亦都曾经参加过一个 Cash 嘅作曲比赛而入到决赛嘅一只丑小鸭。我哋今日嘅音乐农夫阿 Brian 同我哋唱佢自己嘅作品。 千万人都耻笑我也罢，但会发现今天我已不怕。周小鸭自信或有天会幻化，变做天空里白鸟飞啊。 多谢 Brian 原创歌曲，叫做《丑小鸭》。跟住我哋今晚，我哋有 Gigi， 我真的受伤了。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呢，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 夜半歌声，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你飞奔。 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祈求星辰愿来作证，用尽一生也愿你去等，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总会有一天着你飞奔找永恒。 多谢 Isaac， 远道从台湾回来香港同我们重聚，下次约定咁多位， 好，一言为定， 在彩虹下边相遇。彩虹下的约定，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地诉说你的恩典，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以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爱上了生命一生念，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 生命一生言，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述说你的恩典。 再次多谢咁多位可以聚埋一齐，我哋做音乐传流，将以往一啲好中意怀缅嘅歌曲，中英文都有，有情歌有民歌，过得一个好愉快嘅晚上。希望心机朋友都系同我哋一样嘅感觉。多谢 Brian， 多谢 Isaac， 多谢 G G， 多谢 多谢 多谢 智慧，多谢 Water， 多谢 Vince， 多谢，祝大家有个。甜蜜的美夢， 夜隨我入夢，悠然共你同入夢鄉裡，內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隨時夢醒身邊，可找著你。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